进一块安稳的水晶。 爱出行，全程爱听 S Radio 联播网，私家车99.9，只给听觉最美享受。 S Radio。 在你的眼睛，太阳在我心。

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这句话说的还一点都没错。女人们一有空就爱变着花样的修饰自己，比如指甲。今天三 C 潮流生活馆推荐的这款微型美甲油混合机，就让各位见识见识，原来指甲油也可以自己在家随意调配。事实上，它是一个微型的方盒设备，内置了黄色、品红色、青色、黑色和白色的颜料墨盒，可以通过内部的混合机制将所添加的颜料均匀融合，然后就能自定义指甲油中的专业色彩。它甚至还含有闪粉添加选项，让用户根据需要制作出更具特色的美甲油。当然，要精确地制作出自己期待的美甲油，用户只需通过智能手机将喜欢的颜色效果在配套的应用程序中自动添加为预定义成品色彩，这台设备就能够自动为你打造出专属的美甲油。 有态度，爱生活，我们都爱三 C 潮流生活馆。

去计较公平不公平。 钱是赚出来的，财是理出来的，理财智多星。 智多星你好，我刚买了房，可这小区里的停车位却非常有限，看着楼下这几十万的停车位，究竟是买车位划算还是租车位划算呢？ 这么说吧，要判断买车位划算还是租车位划算，不能简单的做比较，而是要看其中的优缺点，更主要的是呢，还是跟个人经济实力有关。就以你家小区车位价格是30万元来计算呢，物业收取的管理费为每月100元，产权是70年，车位租赁费用呢是每月600块。如果购买的话，购买车位的费用呢大概是36.9万元，这其中包括了30万元车位费用，总价30万中的3%的税费，以及每月100元的70年管理费。而租车位的费用呢是每月600元，也按照70年来算的话呢，就是50.4万元。再加上未来70年车位价格和租金的上涨，那么在可以购买车位产权的情况下，买车位比租车位要划算许多。 那如果买车位的话，有没有投资价值呢？又有些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其实呢，投资车位呢，最重要的不是租金的多少，而是该地段的好坏，以及该小区的车位紧缺程度。地段越好，车位配比越小，车位价格及租金未来的升值空间就会越大。在购买车位前呢，除了需要充分考虑停车位的格局、层高、进深、开间等许多问题之外，还必须需要注意以下两点。一是先弄明白产权，查看清楚是否有车位产权证，因为没有产权的车位买卖其实是一种租赁行为，这种买卖合同实质上是停车位租赁合同，而依据我国合同法，租赁合同期限不得超过20年，如果超过20年的，超过部分就会无效。还有一点必须注意的是，独立产权车库是否允许卖给非业主。不过根据物权法规定啊，有独立产权的车库可以独立买卖，同样可以卖给小区外的人，不是只能转让给业主。理财智多星提示，购买车位时签订的合同一定要细致，比如要求附上车位的结构图等。如果购买地下停车位，一定要在购买前实地查看清楚，比如说地下车库排水系统是否完善的。 我打算在黄昏的时候出发，打一辆车去远方，今晚那儿有我有人的商店。我急忙穿好衣服推门而出，迎面扑来是街上闷热的欲望。我轻轻一跃跳进人的河里，外面下起了小雨，雨滴轻飘飘的像我年轻岁月。我脸上冒着雨水，就像冒着幸福。我心里什么都没有，就像没有痛苦。这个世界什么都有，就像每个人都拥有。继续走，继续失去，在我没有意识到的青春。 我脸上冒着雨水，就像冒着幸福。我心里什么都没有，就像没有痛苦。这个世界什么都有，就像每个人都拥有。下起了小雨，雨滴轻飘飘地像我年轻岁月。我脸上冒着雨水，就像冒着幸福。我心里什么都没有，就像没有痛苦。这个世界什么都有，就像每个人都有。 Thank you.

是自我安慰，没必要伤悲。哦，得不到的就更加爱，太容易来的就不理睬。其实谁不想遇见真爱，爱的绝对，爱的坦白，以为遇上了就会明白，但每次他只留下惊鸿一瞥的感慨。越不懂爱，以为遇上了就会明白，但每次他只留下惊鸿一瞥的感慨。 行，全程爱听 S Radio 联播网，私家车99.9，只给听觉最美享受。 S Radio。 我是永远向着远方无情的浪子，你是茫茫人海之中我的女人，在异乡的路上每一个寒冷的夜晚，这思念的如刀让我伤痛，总是在梦里看到你无助的双眼，我的心又一次被唤醒。我站在这里，想起和你曾经离别情景，站在人群中间那么孤单，那是你破碎的心。

除了能提高运动员的表现之外，也能降低运动受伤的几率。帆布鞋的鞋身太过柔软，尤其是后跟及中底部分不够厚实，稳定性不高，胶质鞋底避震性较差，因此不宜穿着它参加剧烈运动，如打篮球、踢足球等。不过慢跑、跳绳等强度不大的运动，适当穿一下帆布鞋是可以的。此外，帆布鞋的透气性较差，长期穿会使双脚长时间处于潮湿环境中，可能引起汗疱疹和湿疹，或进一步感染上其他皮肤病，如足癣、单毒等。养生小贴士，保护双脚很重要，帆布鞋勿天天穿。帆布鞋不要连续穿，尤其青少年儿童在发育期间更要慎重，因为他们的足部发育还没成熟，帆布鞋容易导致扁平足，最好隔天换双别的鞋，既保护脚又保护鞋。 健康是身心轻松，生活是活力四射，健康生活由你把握，健康深呼吸。 所有 情歌的句子。

情简单一点，音乐轻松一点，生活快乐一点，简单生活体验。约瑟夫·亨利是美国著名科学家，曾担任史密森纳研究院的第一任院长。约瑟夫童年时由祖母抚养，一天祖母带他去鞋匠铺，准备给他定做一双新鞋。鞋匠给约瑟夫量了尺码，告诉他有两种样子可以选择，一种是圆头鞋，一种是方头鞋。在约瑟夫看来，这是他一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因为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这将是他唯一的一双鞋子。他有些犹豫不决，鞋匠看小约瑟夫拿不定主意，就给他留了几天的时间去考虑。从此之后，约瑟夫每天都要到鞋店去，有时一天要去三四次。每次到了鞋店，他总是先把别人定做的鞋子一一看一遍，然后拿起一双圆头鞋和一双方头鞋进行细致的比较。他觉得圆头鞋比较方便实用，而方头鞋看着更加时尚，他还是拿不定主意，事情就这样一拖再拖。当约瑟夫再次来到鞋店的时候，鞋匠递给他一个棕色的纸包，他飞快地跑回家，打开纸包，发现里面是一双漂亮的新皮鞋。可让他感到沮丧的是，一只是圆头的，一只是方头的。简单生活格言，如果你自己不能做出选择，别人就会替你做出选择，最好还是自己去做出选择。即使自己的选择不够理想，那也没有什么关系，至少你不用去穿一双异样的鞋。 笑脸在我身边发光，在我胸前，你的笑脸在我身边陪伴着我过每一天。冻结那时间，冻结初恋那一天，冻结那爱恋，冻结吻你那瞬间，我也会疲倦。你的笑脸在我身边，带我穿梭回从前。冻结那空间，冻结有你的世界，冻结那画面，冻结不让它冻结。我若是疲倦，你的笑脸在我身边。放在我胸前，你的笑脸在我身边陪伴着我过每一天。你的笑脸在我身边发光，在我胸前，你的笑脸在我身边陪伴着我过每一天。 FM 999，你耳边的城市韵律之声。